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自己，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 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动。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广播听到的耳边的这首歌，而且你一个人走在路上还伴着旁边呼啸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风，你就会觉得 北风、哦、北风 好应景。 嗯，哎呀，你是说等风等的我心痛是吗？ 也不是，其实每次咱们放歌的时候、嗯、尤其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歌的时候， 是 一定都跟今天咱们聊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是的、嗯、那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放了我偶像的歌曲，哎呀真是太 你也是我偶像、哎、呀 是吧。嗯，你们俩不是吧？ 好听好听。 这个人是谁啊？ 真不诚实啊。 吴启贤 啊，吴启贤，吴启贤又是谁？ 别闹啊，别闹。 今天啊，我们先介绍一下嘉宾吧。啊，这个一位是就是都不知道张学友是谁的人啊，这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好， 我主要他这两天因为熬夜在拍戏嘛，在拍上新了故宫，所以脑子有点不够使。 他现在脑子是清朝的事儿， 是是是，可以原谅，可以原谅。 但是我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上新那个故宫现在是每一集，我可能觉得是随着这两个演员逐渐的磨合啊，他们好像你看起来越来越舒服了。 哎， 不像原来就刚开始的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你感觉哦，这是设置的，这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慢慢融在里边了， 就是入戏了。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确实确实不错啊。 就是小胖的意思就是穿越了。 是是是是， 哎呀，就穿不回来了，就在那边感觉特别舒服。 对对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张学友是谁了，是吧？ 所以就是要感谢像杨元老师这样的一个幕后功臣，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 是 啊，好，这个，哎呀，夸得好违心。还有一位，哎呀，这一位，这个节目也应该看一看。真的，这个节目也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在也是在咱们北京的，虽然不是在卫视频道，是在生活频道播出的《十全十美》节目的编导啊，我们的赵雪莲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而且在这个节目里还能看见我们明明巍峨雄伟帅气的身影。 哎，有了他，有收视率都降了吧？ 我不能违心的说，真的挺好的。 好吧， 怎么本来就不够， 不是本来就挺好， 不能再降了。 来，那今天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在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放一首张学友这么好听的歌曲《等你等得我心痛》？这样小胖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真的是聊一聊排队的美食。 哎，也就是很好吃的这些饭馆，哇，排大队，但是就算排队，我一定也要等着。值得等。 哎，这一下好像屏蔽了不少馆子。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我说有一些吧，队排的挺厉害哈。那吃的吧，其实一般。 是 有这样的存在的， 而且还有你说的这是一种 哦， 还有就是它这东西必须排队。现吃现炸的东西，对吧？它不一定，它代表它一定多好吃，但是它这种方式必须是人流量大，排队的时候， 明白你的意思，就类似于 说，尤其是那个虎坊桥那个金天红那炸糕，就它就是要排队，它要现炸， 就类似于说我这里的堂食可能不包括这些， 对对， 我只能是排队买完当时就带走， 或者当时吃。我原来问过这个又一顺他们杨经理。因为我爸那会儿是70年代，在这个路过西单的那会儿又一顺的时候，对他们那个门口排队炸那个萝卜丝饼啊，记忆犹新，天天都排队。然后后来我就跟杨经理我说，那个咱们那时候那个萝卜丝饼是不是能恢复？当年卖的多火，又深入人心呢。后来说现在这个位置啊，人流量小，就不适合卖这个东西了。你看，就是这个现吃现炸就必须排队。对吧？ 对， 所以今天其实咱们聊两个方向，一个是排队是值得吃的那些美食 哦， 不论排多长的队，您吃了之后，哎呦，不后悔，下一次我还排，咱们也可以聊聊那些你排完队之后，你说，哎呀，我天，什么呀？这网红太经不起考验了。 行， 没有那么好吃、 你说的第一项就是排队特别值得，我们仨负责，好吧？ 就得罪人的事都交给我， 我就服博士，他这人家是博士， 就是迅速站队是吧？我倒是有几真的 是吗？ 今天我就是也是排队排了好长时间队，尝了一尝，我觉得好像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倒不是说人家 马上就变了， 倒不是说人家不好吃或者不好喝，只不过是排了这么长时间，喝到了这样的东西，吃到了这样的东西，好像 期待值落差有点大。 哎， 对， 是这样的啊。 当然了，在此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大家也可以说，比如说您排这队，哇，吃了以后真好吃， 是， 或者说您排的最长时间的队排了多久，最后就吃到您心仪的这个东西了， 对， 都可以聊聊嘛。 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先来这个抛砖引玉一下。 哦， 这是我列在今天我为数不多的单子当中，因为我看了一下各位的这个单子。 不是，你先说这是值得的还是不值得的？ 这是前1、2、3、4、5、6、7、7、8个都是值得的。 哦呦，真认真。 9个都是值得的，有那么2、3个，现在我觉得 水平降低了。 对，尤其有一个，这个我觉得大家得擦亮双眼 啊， 有好多好多，我不知道是假冒伪劣还是怎么着的，反正这牌子前段时间刚刚开放的加盟。是不是加盟做的多了，这品质就下来了？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推荐的肯定是原来的那家店，就是最开始的那家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尝，还是不错的。 好，来吧， 第一个就是牛街里边，在牛街那个清真超市里边，医保荷叶 对 赠糕， 对赠糕， 有叫赠糕，有叫 净 糕，净糕，净糕， 有念净糕，有念 赠糕， 对。 好吃极了！我每次只要去牛街，但凡早一点，我都会排队去买。 边是那个白记卖驴打滚的， 对，每一次都不会让我失望。但是几乎您但凡去的晚点，比如我有一次大概6点多钟不到吧，我那边是带着朋友们去吃那个也是排队排的特火的那个涮锅，我说你们在这排着啊，我去那边买点那个甜食，咱们先垫吧垫吧，就没了，那么一大桶没了，一点没有了。 我发现明明特别喜欢吃甜的、黏的，哇！ 是， 还有呢， 那我说这两个是我特别不爱吃的，其他的他爱吃的我也爱吃的。 还是有的。 爱吃炸的。 哦，炸的。 他还爱吃肉。 哦。 我很少有不爱吃的东西。 啊、对，这么一说就算了算，哎，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对对对，我不像你那么挑剔啊。就反正这个我觉得特别推荐，因为在北京吃到这个东西其实不多。 嗯， 我说句实话，只在他们家吃过，然后我在西安吃过。 嗯， 西安是一个沿街走的一个大爷，他们说也是非常好吃，而且就在那一点已经待了也 卖自儿糕卖净糕。 对对对，我吃了那一家，包括我吃这一家，我觉得两个都非常好吃。 嗯， 虽然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但都非常好吃。 嗯， 而且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西安还有专门有店铺卖蜂蜜粽子。 嗯， 我觉得粽子不是一个时令菜吗？只有在那几天才有人买，但是他们那一年四季都有卖这个蜂蜜粽子，就好像咱们的，你说你赠糕、净糕似的，是一个天天都会有的，有人吃的那么一东西。 对呀、啊，对呀、啊，你南方的肉粽也是一年四季卖啊，人家不分，而且肉粽当点心吃嘛。 嗯， 对对， 对吧？对吧？ 当早点吃 是。这个是我第一个推荐的。 嗯， 我喜欢吃豆沙，喜欢吃枣，这里边都有了啊、所以这是我。 哎，你吃过他们家那荷叶那糕吗？ 荷叶那糕 啊， 嗯 啊，那也挺好吃的。我 可能我 去的太晚了， 就是我每次看都是盯着那桶， 啊、 我就先看这边排着队啊，我就先看、大概排多长，能不能轮到我？ 嗯、 我一看，哎呦，见底了，都没多少了、那估计排不上了。 嗯， 反正说今儿不是聊排队嘛， 对、 几乎每次去，不是几乎，所有每次 去他们家一直都排队， 一直排队。你看。对，没有了，那就说明卖没了，你就不用看了，肯定卖没了，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推荐的，而且是值得排队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还挺无聊的去看过，我就觉得这天天有人买吗？我看过排队的人，在同一时间排队的不是同一波人，就是真的是每天有那么多人奔着他那儿去， 就是实打实的有人排， 对 对 对， 而不像是，哈。咱们就不细解释了啊。 对， 这儿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自己排队最后真的好吃的，比如说阿尔卑斯，他说通州永顺炸鸡，次次买都排队，真心是好吃的。 一直听说过，但一直没去， 哎、 就是忒远了，离我。 是是是，另外我们的老听众 Ducky 也说了，他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啊，就住牛街，周末呢就跟我们同事说，让他早起点去买早点的时候啊，然后让他就。把这些小吃都买了，然后中午这些同事就会到牛街去找他吃饭，然后就把这些美食拿出来。但是呢，遗憾的是，这位啊牛街的同事人家出国了，所以说没法有 这、巨大损失。 是是是，他说，你比如说牛街的各种回民小吃都是让人觉得好吃的不得了，比如说红记呀、宝记呀、白记呀等等。 哎呦我的天 啊，都好吃。 是是是，确实是。就到了那边之后，几乎我会买出一个星期的，要不买烧饼，要不买肉。就那边的牛肉是好吃，真是好吃，所以我就会买好多。每次你想，我光买肉买将近200块钱的呢，他那肉不便宜，一小块牛肉就100多呢。 你是说熟的吗？ 那你不就买两小块吗？这有什么劲呢？ 熟的， 对呀、真是， 不要揭穿他、 博士数学还挺好的。 哎，推荐完这个，我觉得值得排队的。 嗯， 那我就顺道把边上那不值得排队的，就是个人意见，个人纯属个人意见，我就觉得不怎么值得排队。 嗯， 要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慕名而来，非要让我带着去吃，我也只能带他去吃，带完。吃完这一家，我说第二天你还有空吗？晚上我带你去吃另一家。 嗯， 吃完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哎呀，那一家也就是名声好吃，名声在外，但是跟这一家比确实差得挺远的。 嗯， 就是刚刚有一位春的朋友也说了，就那个剧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家的涮肉确实极为之一般。 这是一般啊，我也觉得一般 啊。 就关键是 极为一般， 关键是你要是排那么长时间队， 哎， 关键在这儿。 是的 啊 啊。好，我 也赞同你 啊，是吧？ 啊，我也赞同你，因为 你也觉得剧什么的不好吃、啊。 不是不好吃，一般， 对， 就是不至于排那么长的队， 对 对 对，咱先说 吧， 就是你错过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明白明白。 然后你偶尔排队吃了，可能会觉得是一个过错。 好好好，就不要细解释了啊。 嗯、 好了，那小胖抛砖引玉的，把自己觉得值得还是不值得的全都说了。 嗯， 来，接下来谁？ 那我来一个那个排队排到最高级的最高级别的， 值得拥有吗？ 值得，特别值得拥有。那个明明你觉得排队美食排到最高级别是什么样呢？ 就是排不上呗。 哎，对，就是排不上。 对啊， 就是你这中关村茶点。 哦，对，那个 真的你排不上。 哦，是吗？ 就是不是说你去你就能买着东西，就是每天他有不一样的人到那儿，就是比如说他两点， 嗯， 是松花蛋糕出炉， 嗯。嗯， 然后你到四点你是见不着对的，但是东西也没了。四点是蝴蝶酥出，然后呢蝴蝶酥瞬间就没了。四点半是咖喱角出，然后到五点六点就没了，瞬间就都没了。就是你要想买全了，首先你要在那儿蹲一天。 哦 啊，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而且周日人还休息啊，而且人现在已经把那个几点出炉的东西贴成单子贴在门口了。 真是不差钱呀、 啊！对对，就是前两天是你们原来的一个编辑 哦， 去那儿买，跟我说，我说哦，现在都这样的火到这个程度了， 天哪！ 啊，我上次去就是我四点三点半到那儿的，我就想吃那个咖喱角， 哦、 然后等到四点半，然后咖喱角出炉，哦、我走的。 哦， 然后你想买全了，你就得在那儿蹲一天，而且你见不着队呀、啊，哎，出了就没了。 那哪天咱俩去哪儿当票贩子呗？ 哦，号贩子是吗？ 对呀、啊，就严厉打击你们这种、啊。 就维哥说这， 就跟春节的火车票似的，你们这是真的。 我们只是搞餐饮的。 就维哥说这号贩子，我还真见过饭馆有。您看、啊，这是我原来去广东拍片子的时候，在当地有一家饭馆叫鹿鼎记、 嗯， 这是他们家等位那地儿。您看有多大个儿？ 哇， 得有好几百平米是等位的。然后 饭馆都大。 对，全在等位，而且。贴了一个告示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尊敬的客户，鹿鼎记派发等位卡给顾客，目的只有一个，让每位莅临的贵客都能够有序安心的品尝我司为阁下精心准备的佳肴。因此我司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我司员工将等位卡进行出售或变相兜售，一经发现我司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老天，就是真的有饭馆， 看来真的是太火了。 对，就是您这个发财之道已经有人使过了。 哦， 哎呀，那咱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比如说啊，咱四个新开一饭馆， 嗯， 比如说啊，那就类似于叫那个鹿鼎啊， 嗯， 然后咱们可能没人排队， 嗯， 咱门口也立类似这么一牌子。 别介，咱可以那样学人家中关村茶点，咱按点儿出。 咱不是外卖的东西， 咱们有堂食。 这样 啊，太阔气了，咱们都有堂食了。 咱也可以学好多馆子，雇点人来排队嘛。 哦， 是不是？ 我就怕 这个招太老了吧？ 哎， 你知道有一个话剧叫什么吗？托。 对呀、 啊。啊！ 但是你有钱，你有雇人那钱，还不如请个好厨师把这菜做好了。 说是这么说呀，可就有好多做餐饮的，他就转不过来这弯儿啊。 哦。 哎，我们还说说值得等等位的吧。 对，我们吐槽 我那天和我一个姐妹，然后那天我们就特别想吃臭鳜鱼、 嗯， 然后我们从燕村开车到菜户营，就从北到南 捋着走， 就穿到那个南城，就那个望京一号，不是在那个菜户营那儿 开 了 一个， 对，有卖臭鳜鱼的吗？ 嗯， 我们真是觉得到挺早的，我们六点就到了，等我吃上八点半，说实话我都饿得已经吃不动了。就是那个等位等的你特别着急，而且就是那些人吃完了他不走，而且现在这个饭馆的设计吧和以前不一样， 是 以前吧，比如博士跟这儿吃完聊天不走，我就站边上看着他，对吧？他看着就把他看走了， 那也不走。 对，现在这个饭馆设计吧，你等位全在外头，你都不知道谁吃完了，等的我站的真的是就觉得胃疼，就是等叫什么，等我等你等到我心痛，我心不痛，我肚子疼，就那家真的是太火了。而且我那天去还不是六日，也不是周末。 但是你知道，好多其实快时尚餐厅都是故意这样的， 嗯， 它设计的就是这样。 嗯，但是还是挺好吃，那反正那臭鳜鱼吧没失望，那个就是有一个炒白菜也还行， 嗯， 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实在是太饿了。 没事，你只要记住了，还是挺好吃的就行， 嗯， 是吧？ 我上来先要了一碗米饭， 得主食控。 我真的太饿了， 没要粉条吗？ 工体这边这家店没有臭鳜鱼是吗？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家有，我们就奔那儿去了。 啊， 就是我们跟明明不一样，明明可能听哎呦通州那儿一炸鸡好吃，想想太远了就不去。我们不一样，我们二十里四十里都赶嘴，就听说哪儿有好吃的我们就特必须得吃着。 真棒，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我国西最南非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你好。今天北京的天可是够冷的啊，不过天还不错哈，虽然有点扬沙。来跟我们说说未来的这个北京的天气发展情况呗。 好的好的。这次冷空气应该总体势力还是比较强，白天呢基本上就是维持了4到5级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呢阵风能达到了6、7级，气温呢在这个冷空气的面前上升速度也不是太快，基本上呢城镇郊区的最高气温都在6、7度之间。这次冷空气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前奏，它对北京的影响基本上这个气温呢这个能下降个3到4度，那么今天夜间风力逐渐减小，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不过呢风啊这个完全停不下来，明天早晨还有2、3级的偏北风，那么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风寒效应还是有的，所以说明天早晨的这个人们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应该在0下5、6度的样子，所以说呢喜欢晨练或者出行比较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多穿点衣服。明天白天呢还有冷空气补充南下，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呢在栋梁下船的作用下阵风可以达到5、6级，不过呢这是一个尾声了，那么到了下午4、5点钟风力就逐渐减小，那么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不高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4度上下，再加上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就是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在0度左右，所以明天出行还要多穿一点儿。总体来讲呢这次冷空气啊这个影响的范围整体比较大，这个中东部地区啊通常大部分地方都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所以大部分地方的降温呢都是6到8度，东北降温幅度大一些可以达到10到16度，同时呢冷空气还逐步渗透到南方地区，南方大部分地方都会迎来4到6度的降温，这次冷空气过后呢有一个短暂的小回暖，紧接着实际上就咱们5号后半夜前后还有一次比这强的冷空气会到达北京，给北京带来5、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这次降温应该是降得比较明显了，从这个6号以后最高气温就会低于冰点，尤其是7号、8号，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0下3、4度的样子。这次冷空气过程完了之后，北京的最低气温有望达到0下10度，所以这也是这一周啊，也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周。所以这一周大家防寒保暖应该放在首位。主持人， 家里边的厚衣服赶紧找出来穿上吧啊！ 没错， 得嘞得嘞，也希望您保重身体，多穿点啊。 好的， 谢谢刘老师，明天我们再继续聊，拜拜， 拜拜， 拜拜。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科会桥车比较多，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桥的这个进京方向啊，都是车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大的。京沪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车比较多。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的菜户营南路车辆行驶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节目不用排队。今天咱们聊聊排队美食。 嗯，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夏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嗨，大家好，我是赵雪莲措措。 哎， 真的，两个人刚在导播间里头，哇，着急啊， 咋的了？ 这有好多要说的。 哎呦，那好，这个时间尽量的都留给你们啊。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听众朋友的啊。大尾巴尾巴尾巴鱼 plus 说了。他说回家路上听你们聊的都饿了，我就受不了排队，就那什么茶排队都排疯了，还有黄牛。那天晚上路过正好没人，让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我尝一尝，也就一般嘛。 嗯，我赞同他。 哎，说到这儿，我其实还不太赞同。 我知道。 对对对，因为 咱俩交流过。 对对，我觉得如果他不排队的话，我觉得还是属于好喝的快消奶茶。 嗯啊是，但是我就觉得不 对对对 完全不至于到这个， 但是不值得排队。 对， 这个我倒是同意。 嗯， 但是不能说人家不好喝，真正不好喝的是，也有一个最近挺火的。 嗯， 第一家店也是开在三里屯，是一个鹿角什么的那个 啊。 哎，然后呢，我在应该是在东单。有某一家喝过，如果大家经常去东单玩的话，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家，因为那边就那么一家，极难喝，因为正好两家我都喝过。 嗯， 刚开始那个路什么的在三里屯开的时候我就去排了。 嗯， 不是我去排的，别人去排的，然后我喝的，我觉得还不错。哎，它有那个黑糖的嘛。 是因为你没排。 说句实话，就那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喜什么的，包括这路什么的，我都没排，都是 都是别人排， 别的小朋友去排，然后我就到点去拿去。 嗯， 你小弟真多。 没有，是这是那个闺蜜们。 哦， 拍完之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黑糖味的嘛，我在那个喜什么那儿没喝到过这种味道，我觉得还不错。我是爱喝甜的，而且它口还挺重，它尤其那个就那个球里边那个叫球 球 珍珠，是有点那个黑糖味道，它嚼着很舒服， 很 Q， 很有意思。但是我在东单那儿没有排队，我当时说哟不排队咱来一个，结果一看，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不排队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要不就是品牌的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刚加盟了，有就是放开加盟了，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有问题啊，有可能这个品牌自此就不行了。当然也有可能有很多人说这是假冒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假冒的，所以我就不推荐那家店。但是三里屯的那家店我觉得还可以，当然不排队的情况下喝一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希望二位嘉宾一会儿推荐的时候以正能量的为主啊。 对对对对对，那一定 我还刚想说，做了这么多年美食节目，你们这节目我是真干真真这怎么真仗义？ 我是太富了吗？ 真局气，局气吗？ 对，我觉得这都能说，我都有点不太适应。 那你不知道吗？我们周一原来的主题就是吐槽。 对对对对对。 但是 后来做不下去。 但是咱们至少说的都是实话。 对 对 对， 咱不能人家做的挺好，你在这儿说三道四，我觉得那个就不对了。 是是是。 来来来，那接下来来，错错先说。错错刚才说了十五秒一个。 哎呦我的天呀，来我给你记着， 我十五秒说一个名字。那个有一个小文的厨房，这个店特别的就是不是那么好找，它在一个就是那光华路 SOHO 一楼底商，但是那个门就是我每次都从地下车库上去，就不太好找。而他们家就是我以为很冷清的一个店，没想到到了饭点全是人，而且都是 边上写字楼太多了， 俊男靓女，他是吃日料的地方。哎呀，我终于推荐了一个高端大气的日料。然后他那个店有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厨师就是老板，就是小文，他是一个福建人，长得很高大威猛，然后在日本待了很多年，然后回来开了一家自己的，这个店的名字叫小文的厨房。他会告诉你，比如您这客人来了，您吃什么，吃海鲜还是吃牛肉，他会告诉你，哎呀今天别吃牛，今天没有好肉，今天海鲜什么什么好。如果今天的海鲜不好，告诉你今天牛肉好，来好牛肉了，你就来不来吃。然后去那吃的人，他们家有几个爆款，有牛舌，然后还有那个烤的那个牛肉，我最喜欢吃他家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大管 饭， 哎，我没吃盖饭，就是他家有那个烤的大管鱿鱼，吃的特别爽，就是过瘾，一个鱿鱼那么大个，然后给你拿烤箱烤，抹点海盐一烤就能吃。还有他家做的那个毛豆，哎呀，倒到哪儿我都是一个那个路边摊的那个架势。他家那个毛豆是也是拿盐做的，但是他会撒那个黑胡椒粒。就特别进味儿，很好吃，我每次都叫两份儿。就是我是去他们家就是不吃烤肉然后吃那个鱿鱼和毛豆的唯一的客人。 你没喝口啊？ 对，你吃俩毛豆你还不喝口？ 没有，就顾不上干别的，然后就吃上他们家，就是要打电话去，不然会排队要等很久。因为它烤得很慢。 反正现在就是很多非常火的餐厅啊，它是这样，但是它也挺局气的。一般你要是打电话说我订个位子，人会问你，您大概几点来？你比如说我大概六点半，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六点之前， 对， 您要是订，我 OK。 对， 过了六点不给您订位子了。 那现在还有 是这样， 还有 现在还有另一种方式的，就是说你要想订位，你可以订的晚一点。 哦，就是二茬的那个。 对，你吃二茬的，因为我就赶上我们家那附近就是六道口那边，那边就有一特别火的日式居酒屋，是那一片最火的。就是你自己去的话，人告诉说你七点半之前一定要吃完，要不然我们这位子定出去了。所以就是现在他提高劳动生产率嘛，等于是单位效率。 哎，你吃不完怎么办？ 吃不完你在那儿赖着，然后人家看着你。 吃不完只能兜着走了。 就是反正他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排队造成的。 你们说的那都不算火的，真正火的打电话，哎，我想定一个位置啊， 不 好意思，我们不接受定位。 对， 这才叫真正火的。 是， 就是那种店，就是你打电话去，你说我要几点几点要预约个位，他们都会告诉你，那个包间可以定，但是大堂是不给你定的。 你想，另外那个两个星期前定的那个那个东四民 方 民服 是四季民服吗？ 四季民服 体育场路那个 啊， 好火呀， 是、 嗯、两个星期之前订包间没有了， 对， 哦，太火了。 对，那个老板就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碰着的定位，然后给你想尽办法。我们曾经还在大厅那个角，他给我们推了一张桌子来，然后搭了一个屏风，然后临时弄了一张桌子吃， 嗯， 就是死活也没有地儿了。 嗯， 好吧，好吧，来， 哎， 我们也来回答几个问题， 可以 啊。 因为一开始咱们就说那个某一家特别著名的排队的火锅， 嗯， 我们都觉得一般， 嗯， 然后有很多朋友，比如什么烤拉木木啊、温冰啊，就说，哎，那京城涮肉比较靠谱的是哪几家呢？ 嗯， 我觉得咱们可能心里边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榜单， 对， 我们挨个说啊，我先说三个， 嗯， 这三个在我心目当中也是我实际生活当中经常去的三家， 嗯、 我觉得是最好吃的，一个是杨大爷， 嗯， 然后一个玉德福， 嗯、 还有一个是情谊草原， 嗯， 这三个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嗯、 那每个都还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些主打的东西， 对， 嗯、 各具特色嘛。 是，我觉得这三家您都可以去尝尝。然后我说的是比较稳定的啊， 对， 其他也有很多的，但是你可能去某一次你会觉得哎，稍微差点。但是这三家我去了那么多次，几乎没差的， 嗯、 有很多都是没有任何打招呼的，几乎都是没打招呼，就是到那儿碰见老板了，偶尔会有打招呼的，你会发现跟你平时自己吃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店是值得推荐的。 是， 你们呢？ 跟你有一点重叠。 哦， 我的那个前三名是情谊草原、老门框，然后呢还有一家就是比较远，叫那个铁瓷。 嗯 嗯、然后我说一下每家特点吧。情谊草原它那儿就肉了，它就是我每次去吃都不要那个什么芝麻酱呀、啊、什么、 嗯、 就是那个涮完了以后、 就是 嗯、 蘸那沙葱， 我都不吃沙葱、 哦、 舀一勺那个汤，过点汤撒点盐、 嗯、 我还不吃香菜，撒点小葱，然后就那样吃、 嗯、 然后呢他家最近又添了新的那个吃的，然后就是那种大补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补一补。然后他们家就添了一个那个羊杂汤， 嗯， 就是好大一碗，我都建议三哥弄小一点，就喝完那汤就饱了。 嗯， 然后这是情谊草原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就是、 换了新店之后还是那个样子吗？ 你是说人流？ 就是我说人流、 嗯， 人流是一方面， 就是人还是、 啊、 人还是 品控啊什么， 品控应该没什么 没有任何变化、 哦， 而且增加了两个新菜， 嗯， 加了两个新的，就是可以涮那个肋排， 哦、 羊肋排，还可以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大补的那些东西，你们可以去预约， 哦、 但是要先打电话。 好的，好的。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情谊草原，那第一情谊草原，然后就排名不分先后啊，然后老门框，然后老门框呢，它是一个就是老字号啦， 对， 然后他们家除了有爆肚啊， 嗯， 虽然我不爱吃， 他们家小吃挺多的还， 对，他们家炒疙瘩有一百种炒疙瘩，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有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麻辣底料的铜锅涮肉，配上他们家那个一岁山羊，就是特别解气吃的， 哦， 嗯，然后第三个那个铁瓷呢，也是个老北京人做的。然后呢，我是吃过他们家那个云岗那家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也是很稳定，就是你自己随时去吃，就那样。他已经没有，因为他店也不多，就那么一家两家，他顾得过来这品控。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特色的锅，就是有那个青椒锅。 嗯。 就是麻麻的涮起来。嗯 嗯，好，那我再补充俩。 您说， 我再补充俩，一个那个。金生龙爆肚房， 好， 对 啊，那他们家那个第一肚的品种多，第二羊肉的品种多，各你想吃什么样，它墙上得有图， 嗯， 想吃哪种口感的，偏哪种口感的，反正肉也好，而且它分的也细致，东西 也很好， 嗯， 这是金生龙。还有呢，就是华天旗下一个又一顺，一个汇丰。这两个又一顺跟汇丰，他们都有专业基地自己养的那个羊， 哦， 对，这个所以涮出来那个肉啊，完全没有沫子，就非常非常干净，而且我们同时比过啊，就是他没有，他那个肥牛是没有那个什么的，没有自己基地养的，也是进的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的， 嗯， 但是比起来。那个品牌的那个肥牛是稍微有点沫子的，但是那羊肉一点沫子都没有，只涮出来只有油花，你像那汤也好，就 是 嗯， 那个汤我们在情谊草原吃的时候涮完那个汤，抓一把生米、 嗯、 大米，拿那个汤熬那个羊肉粥， 嗯， 就拿那溜缝， 哎呀， 特别知足， 你竟然还有缝可以溜 没说他喝了一碗羊杂汤饱了、嗯 哎， 来来来，我们也看看听众朋友都发了什么啊？ 好的好的、嗯、啊，叶伟民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在伊兰啊，等着吃拉面呢。 啊、 哎，听着你们节目今天聊排队美食，我现在也在这儿排队呢。 嗯 啊，还有一位对，还有一位朋友正好特巧也分享的，说是好像他去香港， 吃那个依兰， 嗯， 说也是排队排的特别的疯。然后这巧的是，我原来也以为去依兰得特排哈、啊然后我正好去邻国的时候玩的时候，依兰还好，而且我们去的还是饭点儿，也可能我没赶上那波啊，就觉得、 你错峰出行了， 可能我给错开了。但是当时也是晚上五六点钟了，我觉得哎呦，当地人民看来吃饭比较晚啊，一看还没排队，然后尝了尝也确实还不错。但是如果你要让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吃这个吧？ 对对对，就 我 跟你说，我也特别想说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你说这事儿，就在邻国的时候。我排的最长一次队是在邻国吃一份咖喱饭，咖喱饭确实不错、 哦、 但我觉得不值得让我排一个小时五十二分钟。 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没有排 站着就那一直排，那个确实咖喱饭不错，但真的不值那么长时间，而且以至于就是邻国很多就稍微好一点的，就是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对对对， 以至于我有一次我在银座那块我就吃不上饭。 没有没有，这些不重要啊，因为隔壁的事儿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是 张哥说了最好吃的老北京涮肉，他觉得是鸿运轩。 哦， 他说这个不错、在他心目当中没有第二家。 鸿运轩也挺棒， 好， 也挺棒的。对对对对对。 就我想问问博士，你刚才说你排了一小时五十二分、那我觉得如果你当时没有排，你后悔吗？ 不后悔。 你心里不得老得想着，哟，我来一趟，我都没吃这个。 我那是我媳妇爱吃的东西， 不重要，不重要， 必须得排， 不重要，不重要啊。 文宇也说了，说地坛公园南门金鼎轩啊，排队人也特别多，吃饭也都得拿号，包房晚了也都订不上，现在还那样呢。 对， 我知道这朋友叫什么。 文宇 啊，文宇奶酪原来也是这样。 对，没错，文宇排队的时候把那个南锣那条路都给堵上了。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曼联说了，说热盆景说是要拆了 啊、 说想吃那 口凉面的抓紧。啊，对对对，听 说了，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很多人都在怀念这个。 前一段时间是叫一个秋平快餐店，对吧？ 秋云平， 秋云平 、然后我就看，包括你们的朋友圈也在发，然后好多的也在发，说是你们小时候吃到的那个盒饭的味道。我有一次我也去了，去了之后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去的时候 就剩阿姨在了。 阿姨还有几个小哥。准确的说还有几道，但是我看了一眼，没什么我爱吃的，我就走了。 这些都不重要。来看看嘉兴说的 啊， 社科院食堂好像不能随便进 啊， 有饭票都进不去了，是吧？ 不会啊， 他进的 不是我们北京社科院的食堂吧？ 哦，那有可能啊，那有可能啊。印第安人说了，你们就闹啊，说今天我闹一天肚子了，我现在真的腿都软，听你们节目听半个小时了，哎，我肚子现在开始叫了。 哎呀，我们还有这功效呢，赶紧吃顿涮羊肉就好了。 嚯， 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说那些让我们欲罢不能的排完队之后还想去排队的好吃的美食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再听朋友们推荐的一个啊，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说了，说有医院那边有一个煎饼摊，那个师傅 白 头发， 白毛煎饼， 白毛煎饼有医院那儿。 对，他说的他吃过，特好吃。另外呢，说一句题外话，都知道一般苦菊不都 凉 拌着吃啊，蘸酱吃，还能做馅包饺子啊，苦菊剁碎了和猪肉馅放在一起搅，哎呦，特香特棒。 好，谢谢谢谢。 哪儿吃苦菊？没说百兰根的我都吃过。 对，我也吃过，我还吃过什么黄芪的馅儿的，就是好有一种那个有一阵流行中药入菜，但是它是那个水果中药， 对对对， 什么党参啊。 来来来， 像你们这种吃东西没有底线的人，我也是不太认同 啊。对对对，冉先生说的这个也对，也对。 八先生， 那就 八先 生， 对对， 啊，不错不错，老铜锅涮肉，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不错。 丽佳也说了。重庆某一串串香从五点多开始排队，晚上八点才吃上，好不容易去一趟，人均六十多，我一个人吃了150，一个人吃了150， 好样 的串串香， 漂亮。 对，就是有一次啊，我外国的朋友来，后来我就说，哎，我说请你吃串串香，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因为他爱吃辣，然后就带他去了，然后不都得拿一个盘儿去那个冰柜那儿去捡吗，各种东西。后来他就说，哎，伟子，这怎么算钱啊？我说你没发现吗？比如说有的是一根签子的，有的是两根签子的，我说这个就按钱来，反正就一块钱一根签子。说那一根一根数，我说这个想错了。我说人那边有一秤，把这些签子啪往那上一弄就对，肯定那数就对。而且再其次，我说一定是丰俭由人的，你别看说哎呦两根签子插一鸡翅，哎呀这个值了，我说还有不值的呢，一根签子就插一块菜花， 是是， 我说那么大一菜花它能穿多少串， 是还有平菇 对吧。 来吧，咱们接着先听听咱们的推荐，一会儿再看着大家伙的推荐， 是 好不好？ 还有一分半啊。 哦，我抓紧说，我上周周末去吃了一家，就是我排队我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就是那个中环那儿，有一个打边炉，那个小红袍 、红袍， 哎呦，给我等的，要不是里头那服务员小哥哥长得太好看，我都坐不住了。全在他里面，我数了只有14张桌子，可是外面拿票的27个，我们是22号。哦呦，给我等的不行不行的了。 不如电台巷，人电台巷一排都几百号， 对 对，电台巷也特别火， 真的 是。但是这不是。他里面一共才14张桌子呀，外面排27个。 我都想跟他们老板说，闹着玩呢吗你这个？ 而且那还吃特慢。 哎，好吃吗？ 还挺好吃的，就有点贵。 打边炉， 你那个位置嘛，那位置也 是 也肯定贵。 来，还有40秒 啊！那我再说一个，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啊，玉华台外卖，啊， 这 个 一直都 包子、馒头、窝头，就是风雨无阻，经常看他们经理发朋友圈。太阳这个大太阳天，40度高温，风雨无阻，大长队，大雪天、大风天、大雨天，全大长队， 那也值得拥有啊！ 是是是， 真的 啊！ 芳芳说，那喝了一下午普洱，我现在听你们节目呢。哎，我怎么开车腿有点软？ 那应该听明天的节目，怎么喝茶不腿软？ 建议您听一路畅通啊。 来吧，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这些排队啊，值得我们排队的一些美食。先进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在巴西，养生堂用10年时间合作研究有机针叶樱桃，把天然带给中国的孩子。养生堂天然维生素 C 给小朋友的 VC 1天2片，增强免疫力。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永远不排队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嗨，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哎，今天咱们聊的是排队美食。队长说了，话不多说，一家三楼餐厅和一层快餐。 有那个， 还 跟上班一样排队。 对，他是不是好吃单说啊？ 那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食堂排队的那个意思。 那个我从来都没排上过。 啊，不至于？ 为什么呀？ 我真的，我就是觉得那么多人，我就腿，而且他站着吃，就有坐的地儿 站着吃啊， 有坐的地方就等更久，然后有那个站着吃的那个餐位，然后你可以买好了以后站着吃，哎呀，等好久，我都算了，取个车走吧。 但我从来没赶上过。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一波的， 嗯， 就是排队了，但是好多人我觉得也不是冲着吃去的， 对呀， 啊，可能就是随便解决一个午餐，但是哎，我觉得这个不得不佩服他们啊，因为在南边的汇聚旁边不就是那个什么吗？汇聚里边有好多吃饭的东西， 嗯， 但是你到了饭点的时候，那边依然人很多， 好像是 这个我觉得很牛，因为特别近。就你在三层随便找一个口，它都能出到三层，整个全是吃的。 嗯， 你随便能出到，有好多好多也是连锁的什么，你可以选择。但是大家还愿意去那边 排，麻烦，而且他那儿也算便宜。 对， 算便宜倒还 好，简餐嘛， 就是简餐。 对对对对， 就是懒人经济嘛， 对对 对吧？就类似于 你要搁我真的懒得走过去再选一家，这选的这功夫很费神。 是，类似于9.9包邮。 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 确实。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又说了其他他们觉得值得拥有的，比如说亮子啊，洪亮他就说了满恒记，天天排大队， 啊，对对对对， 也是不错的涮肉啊。 是。 另外一位翩翩美少年，不对，安静的美少年，说成都的宽窄巷子有一家串串香，哇，哦，说冒焦火了，5点就开餐，我们5点多一点就去排的号，然后就打算吃完了去边上玩一场密室逃脱，但是这都还排不上队，说你若要是晚上8点多再去。什么菜都没有了， 嗯， 哦，成都吗？ 成都， 成都，我夏天去的时候，文殊院对面，有一个卖凉粉的，那个队排的呀，你都怀疑人生，就是他就是全都是买了以后站着吃，而且他还很好吃，那个特别壮观，我还有张照片，他那个凉粉都一碗一碗炫好了，摆好长啊，然后那个大姐就像变魔术一样，噔噔噔往里调水，然后那个人都不带停的，就像流水般，这边买花钱买票，这边给票领凉粉，然后全都站在那个路口吃，车都过不去，一个卖凉粉的，好吓人。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他说一下贷款的问题。 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那款到期了以后我好装修。 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 啊！ 装修我还分析，啊，这利息太多， 免息期内零利息 啊！真的， 每个月0.35%的手续费费率，最高可以贷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每万元折合每天手续费 不到1.2元。 哎，划算划算。手续不简单吧？ 哎，它特别简单，你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设银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直接办理。 太好了，我这马上就办去。有联系电话吗？ 详情请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是的啊。这个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我再说一件儿啊，上次我说过的，在平安里地铁站西南角的马路边上，故乡酒家，你吃过吗？你们？ 哎， 我还在想建行贷款的事儿。 回来，我们都回来了。 故乡酒家， 平安里 酒家 啊， 是柳泉居那边那个方向吗？ 不是，他说西南， 哦，西南的不是， 西南就是8条1号那方向。 网上搜吧，人家都说了，地铁站西南角，马路边上啊。80年代到现在的京城冷面王，尤其是夏天的中午去晚了，是真没座。 延吉嘛， 延吉冷面， 对，那个地方确实是。 算延吉嘛，算吧，算那个。 那还有那个新什么冷面凉面。 新川 啊，新川那个也是。 新街口那个。 对对对对，那个也排大队。 就是这一家要比咱们老说的那一家好像要更好一些。这一家据说啊，我自己没吃过，但是有朋友去吃过，据说他们的冷面都是现压的。原来它是有现压的，只不过现在是全都成现压的。所以它吃起来更筋道一些。 若琳说周末刚去了满恒记，4:30到的，8点才吃上。 哎呦喂， 确实还是值得的， 破纪录了。 那就行，满恒记确实不错。 不过一说这个，你知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 什么？ 就现在，哎，我觉得等位子有的时候也会很有趣。当然了，我还是那意思，就是哪儿让我等位子，我看看，比如说让我等10分钟、20分钟可以忍。 对， 超过这数了就算了。对吧？你不能活人让那什么憋死。 就是。 然后，但是这等位子这个叫号还是很有趣的。现在不都机器了吗？然后一个特别像手机游戏斗地主的那个声音的一个女生，一说就是。多少多少号喊你回家吃饭了，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 哎呀，太逗了。 你说这个人正好应景，有一朋友说了，外婆家呀，老排队，杭州的也排队， 他也是这么叫号的 啊。 对， 外婆喊你回家吃饭了。 对， 外婆家还有那个跟他很像的那个港丽 啊，港丽 都没有不排队的时候，感觉。 是吗？ 队长还说了一个。说小骆驼属于西安烧烤， 对， 也排队，确实是 望京的那个， 对，望京这不人大东门这儿也有一家也排队，因为这两家我都去过， 哎， 这还真的不错。 哎，其实那个大家应该都那个提供一下这些火爆的店什么时候去，可以就是少排队能吃上，提供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儿。 不开门的时候去。 不开门。 不，其实是有的，但是你要是真的错峰错到那种程度，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聚什么园那个，你要是2:30去，下午2:30去是人少，有什么意义呢？你非得饿到那个时候去。 哎，但是那天我们俩慕名去他那个家乡特火的那火锅店去吃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不是，我是说你说那个那奴啊。 对呀， 对 呀， 八奴嘛。 那个是你是错峰去的吗？ 不是，正点儿。 嗨， 7:30啊， 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7点下节目去的。 对对对。 哇，门口那排的哟。 对， 人家那店还真的很大。 对。 哎，但是都排成那样。 我们都没排。朋友去的早，先站上。 人朋友6点到的。 闺蜜，她闺蜜多， 还真是 分布在北京城的各个火爆的饭馆。 但是确实好吃，确实好吃。 我吃过，他们家底料，我吃过他们家底料吗？ 啊， 他是在国外， 底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最关键，人家叫毛肚火锅， 对对对， 所以它主打一定是毛肚，它又分两种，一种叫做新鲜毛肚，也就是叫就是咱们国内产的毛肚，还有一个是什么新西兰毛肚，这两种，新西兰的稍贵点，国内的稍便宜点，但是两种都非常好吃。 哦， 之前咱们吃毛肚呢，是吃的那个脆劲儿， 对， 在那儿不仅吃到的它的脆，还吃到了它的肉特别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肉特别厚，你吃起来特就是原来咱们吃毛肚是特别满足，蘸着那麻酱吃，这个是吃完了之后你口腔里边整个全都是那个东西， 汁水 啊， 倍儿大片儿。涮个，他们要求说涮个15秒啊，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涮得再轻一点，吃起来嘎巴嘎巴嘎巴的，特别好吃， 就咀嚼的那种， 特别好吃， 满足。 那咱们回头去一趟，你别光吃。 你们排不上队，还有一个是 你的闺蜜借我们试试， 找的闺蜜排。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小零食吧，算是 啊， 那个小油条 啊， 他们管的叫小油条啊，但其实你看起来好像跟那小法棍似的 啊， 但是吃起来外边脆，里边还挺暄乎。 哦， 还非常有意思，味道调的也挺好，那个可以尝一尝。另外，他们家菜品不多，但是每一个都还不错。 有评估吗？ 我们来说点正经。 其实明明推荐的基本都靠谱，上礼拜做节目他说的那个胡辣汤，然后我下节目就定了，真 还行吧。 对， 就是还好。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已经就基本上可以忽略，就是相隔1000公里， 哦， 就是很不错。 哎，那水平保持的不错。 对，而且我里面煮了我喜欢吃的平菇啊、 西兰花啊、胡萝卜呀，什么的都在里头。 好好好，哎，这样吧，咱们先帮助一位， 好啊， 帮助完了这位朋友以后，一会儿博士再来推荐。 好嘞， 值得排队的馆子啊。 好的， 冯毅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我们当然得帮忙了，同时求推荐啊。明天上海公司的他们的头要到北京来，晚上吃点什么呀？他喜欢吃接地气的， 接地气那不就是撸串火锅？ 他说环境要暖和一点，啊，他说求推荐。那首先上海的或者是本帮菜的，咱们就不推荐了。 对呀，人家跑北京来吃， 我觉得就是涮羊肉最好。 好， 涮羊肉或者火锅。 对， 王刚波， 王。好，可以啊， 对吧？ 可以啊， 王刚波 可以， 杨大爷呀，秦艺草原啊， 可以可以可以，老门框啊，包括那个巴先生啊， 啊对 对 对吧？这些都可以， 就这个是最又有北京特色， 对， 就反正是涮羊肉是有北京特色，火锅肯定保证暖和，你也能吃到， 对 对吧？啊，就是这意思。 这些店得让闺蜜先去排一下啊，6点以前。要不然可能没位 了。有的可以订包间吗？往钢门不就能订包间吗？ 但是他包间就仨， 你打电话试试吧。 那好吧， 对吧？然后其实像杨大爷也有包间啊， 对 对吧？ 对，接地气儿点儿的 涮肉是挺 对， 比较接地气。 难道我觉得 除了涮肉就是烤鸭了呗？ 烤鸭那就你烤鸭想接地气就不容易，烤鸭这东西本来的过去就是非常非常贵的，对吧？你想50年代8块钱一只烤鸭，那多贵呢？ Ducky 特别逗，接地气儿，你去那个什么太熟悉啊，郭林呐，紫高原啊，绝对接地气儿。 这个我觉得Ducky 是让大家去喝片汤， 漂亮。 别闹啊，人老板要从上海来啊，要从上海来，而且人说了在望京 附近 最好。 啊， 其实 望京附近就老门框有一家，在那儿， 在那儿有吗？ 对，而且老门框又能吃到涮肉，又能吃烤肉，还能吃爆肚，还能吃北京小吃。 好像东四民坊还是那个 望京开了一家吗？ 好像也有分店啊，好像也有分 店。那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包括小骆驼， 小骆驼烤串的，我就怕会不会有点凉啊，或者怎么的，环境太吵。 对。但是环境我觉得还好，因为我真担心就类似这种吃串串香的呀，吃烤串的店，里都乌烟瘴气的， 对对对， 然后有抽烟的，有什么那个翘二腿， 绝不可能有抽烟的， 是特别好，特别好，真的， 对，接地气嘛，就得涮肉烧烤， 好吧，冯毅看你了，我们提了这么多的方向啊， 对，包括我们说杨大爷也离那个他们那个四环边上的那家店，离望京也不算远。 你说红领巾桥那家吗？ 不是红领巾，红领巾那早关了， 哦， 现在新开的一家店，环境也还不错，对吧？我一直在想接地气儿，我想那带着吃卤煮啊什么的，后来我又想哪有卤煮店。 或者吃那个 环境还不错的， 不是人家要环境， 他要望京啊， 对啊， 你要在望京那附近找。 哎，就刚才说那几家都不错了， 行 不错， 好吧，好吧啊，来来来，我们接下来自己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那个。啊，这样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吧。大侠说了，说带6岁的孩子吃饭，喜欢吃那个小吃自助，家住亦庄，推荐一下呗。 小吃自助 哪儿的小吃啊？ 先那个哪儿的小吃没说， 还有小吃自助是什么？ 那我推荐一个吧，就是我正好在亦庄，大足广场，您知道吧？ 嗯， 大足那边新开了一个伊豆野菜 村， 野菜村， 伊豆野菜村是自助的，里边也有很多小东西。晚上好像我记得是140-170啊，我记不太清楚了。 不是很贵， 对，不是很贵，您可以带孩子去吃一下。 他可以带孩子坐着地铁上国贸，国贸三五堂 啊，这个可以 有很多小吃，还是自助的。 别听他的啊。人说了不要太远的， 真是。 建军说了，如果你去那个上海接完飞机啊，你可以直接去吃福寿斋，有烤串、火锅、炒菜、全羊等等等等，也有包间，也特别安静。 哎，我突然想起，其实那个什么99顶毡房啊，什么这个蒙古大营啊，什么 望京有吗？ 不是，就是他在那个北五环，他在北五环有。 还不如人队长推荐这近呢、 哦、 人队长说望京一号啊， 啊， 对吧？ 对， 就在五环边上嘛，也有， 也不冷，那店倒是、 啊、对对对对，好好啊，一会儿我们开始正经的节目啊，先进一条广告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同志们，我们继续来推荐，那个先让博士先来。 我推荐一个就是节令性特别强的排队美食， 哦， 锦芳元宵。 哦， 对吧？这真的是、 哦、那是 好几年我都托朋友给买， 再过不了俩月吧，又要来了。 对啊，又要来了。他其实平常的时候呢，那个元宵也不排队，但就是元宵节的时候排大长队，真是得托人买。第一次是我帮人家买过一回，排了一个多小时。那正月里，这个北风吹，然后那个嘚里嘚瑟的，真的 你带红头绳了吗？ 就欠了一根红头绳。然后真的就很多人跟我要，就是因为确实是那个排那个队太辛苦， 但是就是很多长辈嘛，上岁数的人 他认这个， 爱就认这个。 不，我没上岁数，我也认那个，确实好吃。而且那个锦芳那个元宵啊，它在这个咱们这个北方做元宵的这个历史上来说，它这个做法工艺是它有突破的。原来咱们那叫杂馅儿的，到锦芳的时候，60年代叫就是捏馅儿，它就是软糖似的啊，就是工艺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呢，那个糖馅儿确实是那个丰富。好吃，不那么死甜。我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人带的时候，人家也用其他的排队美食跟我换，而且先给我元宵钱，再拿其他的排队美食来安抚我这个排队的心。然后到后来呢，但是即便这样，我懒得排，正好有一朋友， 闺蜜， 我闺蜜，她给师傅就是拜的喜欢唱京剧，给拜师，给老师每年要排队进这个孝心买这个、这个元宵，那我就干脆就托他就买了，是一样，也是赶俩人也是放，对吧？ 是， 但是确实这个真的值，但是就是你不到这节令，你又不值当去排这个队买这个东西， 对， 说起来这个，扯一题外话，昨天我去买那个村了，稻香村，去买他的那个想吃蒜肠了，就去买蒜肠，还有他那个豆腐做的那个豆腐品，素鸡什么的，然后我就到点心那儿转了一圈，一开始本来想减肥，就说不买点心了， 牛舌饼啊。 对，回来看见牛舌饼，我说：“哎呦，好久没吃了，要不 飞哥好了解你啊， 要不来两块，没要那么多，要了8块， 什么 8块不止半斤， 要了8块，然后呢，现在村里也有卖那个元宵的，也是新鲜的， 对， 最最关键是特别可惜的，我曾经特别爱吃的一个点心叫果酱盒子，我不知道各位爱吃、 爱吃、 没了， 那个哪儿 不做了吗？ 那个、 说下架了 啊， 那个村这个村没有了，还有一个桂香村有果酱盒，你可以去。 哦 啊，你只要往西去，去那个台。 哦、 那块门口不就有桂香春吗？ 那不是离、 啊、 那个我就很少去的、 啊， 就是离得比较远 啊， 地方比较远。 但是那儿做的是老味儿，但是它是清真点心、 哦 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明白。 他们家也是按节气排队， 对、 嗯、 对、啊， 要逢年过节， 对， 那肯定的呀。哎， 好遗憾是吧？ 特别遗憾，我还说今年肯定人家还来，来的时候我得问问人家，说怎么就又这东西都没有、啊？ 我原来特别爱吃那个麻酱酥条，后来也下架了。 哦， 嗯、这东西反正就老得更新换代，老得换。 是，嗯，来还有一分半钟，咱们是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还是 紧着听众来呗？ 行，紧着听众来。 曼联说了。捞开的那个黑科技餐厅，那才是排队美食的翘楚， 就在世贸天阶。 嗯，早上一定要在早上啊， 早上 说早上一定要在9点前排队拿号，才保证能第一批吃上。下午号稍微多点，有一哥们儿大概下午3点发号的时候拿了一个60号，晚上7点吃上。 哇、哦， 哇、 哦，这个。这我也觉得有点瘆得慌。 不，但是人也说了嘛，就是味道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那等的时候在周围吃点这个，吃点那个， 也就饱了。 对呀。 嗯，好吧。 挺好。莫妮卡说了，重巴牛府是念重巴重巴呀？ 不知道， 这个是特火，也是老排不上。 是。 然后华星看一个7点电影，9点散场之后不排队。哎，人家这个提供的好 啊，这个信息很有用， 这也特别好。一看排队啊，先看一电影，看完电影一看，哎呦，关门，特别棒， 关门。 来来来，这位是 Longbow 啊，他说昨天刚去的鲜鱼口的锦芳， 嗯， 吃的现煮的元宵8块钱一碗， 嗯， 4颗什锦的清汤，哎呀，绵软， 嗯， 而且这说明表皮呀、啊。就是很棒啊、 嗯、 都没有掉那个面儿、 哦、 而且那个馅儿料啊不是很甜，各种味道啊都有一些惊喜、 嗯、 他说包括在那儿还吃了什么桂花炸糕啊什么，觉得特满足。 哎呀不行了， 全是甜的。 来进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聊的是排队美食。各位好，我是佳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嗨，大家好，我是已经饿了的赵雪莲。 好，一定在最后一节要饿上加饿。 好自虐。 哎，这样吧，那个我先那个挑一个，然后可以让错错说啊。哎，能不能说说这个西四包子铺？ 能啊，但这个说起来就更自虐了。他那个包子铺吧，他每个人只能买半斤，而且他是有时段的，他不是全天都卖。你比如说我这儿有照片啊，他的营业时间是上午9:30，下午4:30。然后我有一回是下午4:30我到了，就已经开始排队了。然后呢，5:47已经售完了。 那要求一个人最多买多少？ 就是按人头，一个人最多只能买半斤。 你去了一个人，你就买， 只能买半斤。 只能买半斤。 如果您带上博士，就能买一斤；再带上我，能买1.5斤。 但是那半斤可能也就十来个吧。 半斤就是一盘儿， 对吧？就十来个嘛，最多。 就差不多十个、九个、十个的样 子。一个人吃半斤，三个吃1.5斤。 对 对，二有居。 对， 它就叫 西四包子铺，在那个西四顺天府超市一进门，一直往里走，有一个美食城， 是西市库大街， 反正顺天府超市了， 是天天排大队吗？ 对， 是的， 天 哪！但是现在 你可以找闺蜜帮您先排3点先去。 对，闺蜜，你什么时候去啊？ 刚才我就这么问的。好，下面话你就不用说了。 好吧。 最近我看那个，我那天我路过西四那边，我看着华天开了一个二友居肉饼店。 哦， 我还没去尝，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现在好像我看网上说他开业了。 哎，那哪天你可以先、哦、不可以让闺蜜先 尝尝。哎，对对对对， 有闺蜜边吗？ 哎，对， 可以先尝尝。 对，他刚才说肉饼，想起一个一直排队的，就河燕肉饼，原先是在东华门那条街上，后来搬到那个希腊胡同中间，也是老排队，就晚上排队的多，白天我没去过。他那肉饼就是料特别足，舍得下料。 好，来，错错，接下来再说说四季民福。 啊，这个就是一个排队的神传奇， 就是一个排队的店。 对，传奇，就是故宫那家店，在东华门那家店，就我离他那么近，没地儿，你几点去都拿号。 哪儿指故宫那店？我不是宫体那店。 是， 然后那个东四那店。 哦、 是，哎，就那个邓市口那店。哎呀，这排队简直就一定要提前很久来约这个地方。 哎，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家排队会排得这么厉害？ 我觉得一个就是回头客特别多，而且他们家环境呢适合家庭聚会、朋友请客。它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不好的地方，就都好，环境也好，服务也好，菜品也稳定。而且他们家做这家常菜呀、有烤鸭呀、不管是过生日、家庭聚会、外地来朋友，都适合跟那儿吃。 但我不明白，我觉得大眼里也可以做到。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他要更精致一点。 是是是， 对。 我曾经经历过一回，有时间说吗？就是他们家那个老板和厨师，就是精益求精，做的葱包羊肉，就是逮着那个孙老师、孙艺兴老师、那天去他们家店里，就是给指点，一顿饭炒了7盘葱包羊肉，就一定得给做出那老味儿来。就是非常的，就是求极致吧，可能。然后这么多年来，就是口碑也特别稳定。我觉得他可能是就胜在这里。 对，尤其你比如说像东华门的那家，因为好多的外国朋友， 就包括我身边这好多外国朋友都跟我说想去那儿，因为 他们家 窗外能看到。 他家有一个包间， 就是那个临护城河的那个那地儿、啊、 那是一个平台，夏天可能会开，现在冬天没开。他那个楼上有一家有一个包间是玻璃的、 嗯， 能够坐在那个护城河边吃烤鸭， 嗯、 然后看着那个红宫墙、 嗯， 红色的宫墙。 然后另外工体的那间是因为、 嗯 相当于重装重新开的嘛、 嗯， 虽然楼上都好几层，那我记得那次我跟家里人去，7点了， 嗯， 那门口全是排队的， 嗯， 还扭脸走了，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特点，就是现在你没发现那个就是做家常菜的馆子， 嗯、 不是每家店都有包间儿，有的话还特别的小、 嗯， 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有包间儿，所以四季民福也特，他每家店都有很多包间儿、 嗯， 而且还有那种超大包间儿。甚至有一个能坐60个人， 那个哪儿、 哦、 就是那工体那个， 那是一卡拉 OK 吧 我记得那个哪儿那个前门那个没有， 嗯， 前门 他是没有包间的， 哟，那我还真不知道、 哦、我跟你们去拍过他们那儿炸酱面 啊， 真的是、啊、是整个组摄制组都等半天， 嗯， 得等出腾出桌子来， 嗯， 我们才能拍。 那为什么去那家了那么多家？ 那不知道你们选题怎么选的呀？ 然后他望京那家也是好多大包间、 哦，厉害厉害， 嗯， 来博士， 啊、嗯，啊我啊我黑窑厂的糖油饼， 糖油饼， 对吧？这个排队， 嗯， 而且呢，还有呢，吐鲁番早点的那个油饼， 那在哪？ 哎，那个、 对吧？ 在哪？ 那个，你这就是在那个哪儿？那个牛街那儿？ 牛街的那个 黑窑厂是在那个唐人亭北门， 对。 然后那个，这跟他们拍美食地图的时候拍过。然后吐鲁番那个真的，我有自身那个崩溃的经历，就是跟人约的9点在牛街有事儿、 嗯， 然后呢，我8点半到的。吐鲁番门口，我觉得可以了吧，就吃个早点，嗯，9点约的牛街可以了，然后8点半一直排排排，算了不吃了，再赶紧了，来不及了，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就吃不着他们家那个大油饼，确实 那几点 大油饼 确实 好吃， 好吃，确实好吃， 因为原来他们那个面二那师傅姓王，现在刚刚退休，我估计反正我排队那时候他应该已经不做早点了，徒弟做、 嗯， 确实是好，那师傅挣扎煮了什么都拿得起来， 嗯。 各个方面面点绝对是特别特别好。 那几点去能吃上？ 你自己试吧，我们家离得远。 反正我有一次是特别早的时候，是从西站接完了火车，应该才5-6点钟，我就开着车，我说没吃早点，我们就到那边去吃早点，然后在吐鲁番买的那个大油饼， 嗯， 先吃。一开始我的亲人们还说这油饼有什么好吃，虽然挺好吃啊，虽然挺好吃， 嗯、 我在那儿夸吃了2张饼， 哇、 哦， 那么大个的，我自己吃了2个，然后在那边。接下来我又去那边留着点肚子吃那个牛肉的包子， 嗯， 就是聚宝园旁边那儿吧，是卖那个牛肉包子的， 嗯、 然后对面那儿是卖那个炸糕的， 嗯 嗯， 然后得等一小会儿，就输入胡同里边那边的有一个卖炸鸡腿的才出来，我们买的炸鸡腿又买的牛肉又买的烧饼，然后才回去。哦，因为我接的那个亲人呢，原来小时候人家就是在北京长大的， 嗯， 我又去宝鸡给他买的那个豆汁儿， 嗯， 打包带走的带回家， 嗯， 然后就那一趟，哎呀，极为圆满。 嗯、 我就想问问您到底留了多少肚子？ 一开始我只要了1张，就没多要。然后但是吃完之后觉得太好吃不太够， 那你还得再排一趟队， 再排一趟，但是 那 个时候我可能是去的比较早，就是还好，我大概排了、 啊、 第一次就排了10分钟不到， 那可能也就是6点， 对对对， 6点多一点， 很早很早， 因为他要接站嘛， 6点， 对，很早，非常之早，就是天刚蒙蒙亮，那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 嗯、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去了， 夏天天刚蒙蒙亮是5点， 4点半 到5点， 不到夏天那么、 啊、秋天， 对对对对对，就还算是交界的那个时候吧、 嗯、 去吃的，哎呀、 嗯、 很好吃。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吐鲁番它这个传统好 啊、 嗯、因为你知道就是原来咱们80年代有一个那个各这个餐饮企业它有一个成本核算卡， 嗯， 那成本核算卡不仅仅是说这个给这个企业核算成本，你多少本多少利，而且呢还是给这当时的二服务局去这个查检查你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手册，里头要求是 比如说油饼要炸到什么程度，有多脆，然后怎么样的，糖覆盖多少。这个东西最早，这宣武区的这个最老宣武区的这个成本核算卡，小吃类的，是在老南来顺，这个做的这实验做的这个基础。那么老南来顺85年的时候就那个什么了，就装修了，就一直没开，然后就从开的吐鲁番，这些老南来顺的人到了吐鲁番，这传统带过来的，所以他是有这基础的。他这个最早的这基础是怎么回事，一直在人这边 保持的不错。 对对，保持的不错的。 哎，刚才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发信息都说了关于秋栗香，做栗子的， 做栗子，糖炒栗子， 还有别的炒货，花生， 包括西尔库那个西尔库那块也有一个糖炒栗子，也不错。 那个哪儿，玉婷桥有一个王老头也挺好吃的，也是我们拍过的，他们家糖炒栗子也好吃。 王老黑呀、 啊，王老头， 王老头、啊、 不黑， 嗨，就反正那 玉婷桥边上的， 桥边上那个嘛， 对， 我知道有杨老黑， 那也不错，那也不错， 那是卤煮， 是也不错。 就你刚才说那个黑窑厂糖油饼，就你不用自己排队了，我那天。实在等着急，我 也有闺蜜是吗？ 不是，有淘宝代购， 哇、 哦，包括那包子也有， 这个、对、对， 好， 他要收那个代购费、跑腿费的， 肯定不便宜， 但是不建议像错错这么学， 100起， 嚯、哦， 就是 100起， 我是说你买的东西100起，你买一张人不给你买，你得买好多张， 但是那凉了就不好吃了， 对， 那主要是外地的朋友啊，还有就是你在边上等着，让他给你买出来， 来吧，那。狼狈人说了，排队咱一定得说说杏园啊。 对，杏园肯定，杏园早上那包子，那真是排大队吃头锅包子，那包子是好。 我不讲那段子了。 那跟西四包子比呢？ 不一样，风格 不一 样。 好 吧， 西四包子好像是死面的，是吗？ 谁说的？ 发 面的。 它 包子皮薄，西四，而且得浸着油，油它有点像灌汤包子。 因为我没吃过，看着像死面包子似的。 No， 是， 有点像灌汤包，你咬，顺着你胳膊往下流那个， 都顺胳膊了。 别说了， 早甜会儿好不好？ 就没想到。 莫妮卡说了，惊天红的炸糕啊，对吧？这不用说了，这一定是排队排大长队，而且很好吃。 其实惊天红炸糕它不是一个档口吗？它后面那个家常菜也相当不错。那个各种就是小时候80年代吃的那种炒菜家常菜，特别有80年代老味儿。 捧捧说了，马路边边，哦，确实是。你吃过马路边边吗？ 没， 我吃过，也是特火的一个。 是吃什么呢？ 就是串串 啊， 串串香啊、串串香。捯饬的跟那个，我说店里装修的啊，跟那个电台像有点类似。 就是有 场景消费。 对对对，就在白家大院。是对面吧，应该是、应该在那就是在对、应该就是在对面，然后还不错啊。修说了，在大兴黄村三中巷那边有一个四环超市，窗口卖烧鸡，特好吃，过年过节的排超长的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窗口？ 就在你们家边，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不是我没在那儿买过啊、我在大兴一般吃的陶记会比较多。陶记在南城有好多，有大概有3-4家店吧，然后得4-5家店，我经常去那儿吃。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因为我刚才专门搜了一下四环超市门口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窗口卖烧鸡卖的好，好多 老堵车是吧？ 不是，他开了好几个窗口 啊， 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大军什么什么卤货，还是有一个烧鸡，我没看太清楚。修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个窗口卖的是比较好吃的啊？告诉我一下啊。ZZH1970说了，和平里的四季民福不用排队，就紧挨着和平里那个稻香村。 哦，在那块儿有一次， 我还真没有印象，不知道。 哦，那是不是好早之前不用排队啊？苏丹说了，门头沟龙泉坞山沟沟村里，等会儿我 捋一下 、 别着急。 门头沟龙泉坞山， 龙泉坞山沟沟村里的一个特别小的店。每次去都排队，酱肉特别棒。 想起那个东四十条， 东四十条啊！ 哎，您说门头沟那个新 包 子， 新 包 子铺， 永远排队， 绕着墙，捋着墙排队。 对， 也是我们去拍过。 Prince 问了，说：“杨博士，您多大岁数呀？” 啊， 听您说话像是80后 啊，是80后， 真准 啊！ 这都能听出来， 嗨。 好嘞，那这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来吧， 咱们还有漏网之鱼吗？ 啊，有，我的这个经常也是经常说的天堂超市。 哦， 对吧，那个喝 啤酒， 喝啤酒排队， 那也排队， 那你真的排队。 冬天也喝吗？ 冬天也喝。 为什么排队？是因为没座吗？ 他这就是没地儿等位，而且呢， 看来去天堂的人多。 哎，是， 是吧？ 好人多， 那也得去呀。 哦，还有吗？ 还有一个，我前天吃了一个傅小姐在成都，然后他们家就排队， 也是吃串串香的吗？ 对，就是串串香啊，还有一些什么脑花啊、麻辣脑花啊、卤货、啊、卤兔头啊这些，然后排就人特别多，我就灵机一动，我就点了一外卖，因为离我家不远，他在南锣。我回家等着去了，然后比排队吃的快，能吃上的快。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好吃那个辣炒花蛤特别好吃，还有一个狼牙土豆，就把土豆削成那个锯齿状的，然后拿那个干碟子做的，很好吃。 哎，我在成都就是因为四川那边嘛，吃各种各样的蒸菜，那个小锅那种蒸菜。 您在成都，您在四川吃过当地的早点吗？ 没有， 当地早点。起不来，特别横。那早点、啊、就是那蒸菜，蒸猪蹄棒， 对， 蒸那个冬瓜，蒸豆角。 我的意思就是，在北京好像到现在我也没找到特别好吃的四川那边的蒸菜。 没有。 有一家叫纯蒸世家，望京有一家，环境还挺好的。啊、对，他就卖蒸菜，但是他们家我认为最好吃的是他的那个松茸鸡汤。特别香，然后还有就是马小好吃，那马小现在不是季节了，他们家蒸菜有很多种。 这也是川式的吗？ 是川式蒸菜 哦，值得尝尝去。 对，他们家没炒菜，除了马小，然后全是蒸的。 环境也不错， 环境不错。 好， 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天天排。 哦，那我就不去了。 他第一家店在宋庄，然后这第二家店是上周两周一周半以前开的。本来我们还说去看看呢，结果一看就他发那个老板发那个朋友圈，就老在排队。早点去可以。 好吧。 好。 或者晚点去。 啊。南宝说了，雍和宫那边有一个河边涮肉， 哎，对， 5:30到7:30吃上的，就是5:30到，然后7:30吃上的。 现在还那么排队呢？ 啊，说后来人家等不及了，羊肉外卖就带走回家涮去了。 聪明。 真的，这个回家涮，因为我就是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家吃那个，好吃极了啊，可以在家吃没问题啊，就是料差点。健康是福说了，我说一个，方庄购物中心有一个上海琵琶烤鸭啊、哦，也是排队。李晨说了，左家庄的炸鸡也是老排队， 是他们家确实。 对，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南锣，里边有一个叫椰子下蛋， 我经常路过南锣，没见过， 听着就像是个网红店 啊，就是网红店。 椰子下蛋， 然后那个他是把椰子里边，他用一种特殊的那种弯的刀 掏空了， 不就给你 把那肉掏， 把肉炫下来， 炫出来一个大圆球似的啊，他管这个叫蛋嘛，然后先弄一半，然后啪啪啪弄一个盒，砰。把这个蛋就扣在里边，你可以先把里边的水喝了之后掰着吃那个椰肉， 好吃吗？ 不好吃，不能 说 不好吃，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为什么要说？ 不是不好吃啊，喜欢吃椰子的朋友可以尝一尝，但是性价比不高，好像是30多块钱一个，我觉得30多块钱能椰子，而且是那种水准的椰子， 我 觉得稍微差一点。 人还挺多的，离他家不远是卖那鲜豆糕的，我还看好多网红跟那儿直播，拿手机拿一手机跟那儿直播。 没错没错啊，嗡嗡说的，怎么没人说聚宝园？ 我们说半天了， 说半天了。来，你说南锣，我想起一个网红店 啊， 那个叫。就是那玫瑰饼，海小姐的玫瑰饼， 哦， 那个确实经常排大队。 对对对， 而且他们家南锣那个店排队，三里屯那个店也排队。 那你说甜品的话 ，Lady M， 也算是在，我觉得在北京还好，没有排的那么夸张，不像在香港排的那么夸张，上海排的也很夸张，北京就还好，但是也排队。还有那个中环那边的芝士，叫芝乐坊还是芝什么坊？ 芝乐坊嘛。 那个蛋糕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有一个三角的那个草莓芝士，哇、哦，巨好吃 啊！中环那个什么，那个花厨也在经常排队。 哦， 我昨天去 了。中环的那几家店好像都在排队，他门口放那个软椅子。 我们翠园， 翠园不排队， 翠园不排队， 翠园太贵了。 对，